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我们敏迪里面的提取物的主要功能有阻止皮肤痕痒、皮肤过敏、主副手，对皮屑脱落和气管过敏都是有帮助的。 黄昏流星群呢，其实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许多年纪已经超过了40岁，他们总是期待在生命完结之前能够再轰轰烈烈地再谈一次恋爱。他们这个希望就好像黄昏的流星一样，发出人生最后一道光芒。这些空中即心里面埋藏着热情的人，在生命里面最后阶段内心开始觉得焦虑不安，所以我称呼这些人叫做黄昏流星群。 其实这套书真是好，欢迎订阅、like、追踪、share、科金比打打台、希望大家支持一多一点。那就过埋今个月咧，大飞我天啊，都唔喺巴塔台有任何联系噶啦，因为真系要分开嘅时候都要分开。但系巴塔台咧，阿肥 Ben 系好想咧做得好啲嘅，但系基于即系呢一年纪啊，咁啊阿肥 Ben 啊出心出力，咁但系都难做嘅，希望大家支持得多啲啦，等佢变成咗一个可以讲多啲唔同嘅话题嘅题材嘅。频道啦，咁睇下我啲声音专栏啊，或者有另外一个合作方式啦。咁大飞和 Nina 就吓、会完全就唔会喺所有嘅关于政治时事嘅嘢咧，都唔会喺巴打台度出现噶啦。咁样咁希望巴打台继续做得更加好啦。咁我以后咧就只系用手机形式啦，咁咪录啦。咁寻日睇咗啲咪嘅，咁但系咧原来 iPhone 咧系冇一啲蓝牙咪嘅，或者我喺自己的节目应该又公开呼吁下，看看有没有人又可以提供、一些方法去录音录得更加好，用手机录得、黄昏流星群今天的主角当然就是永恒的收哥。收哥一个很出色的作家，网络上文字上是极高的，加上专栏连载是非常之受欢迎。他今年50多岁，没有老婆，单身，很风流，很多女朋友，但是因为长期坐在这里从事写作的人，用电脑的人，即是50肩又有，腰骨痛都有，对于他来讲性生活已经离开了他几年了。因为呢腰骨的痛和那个精神压力令他慢慢好厌弃写佢嘅小说，佢嘅故事，因为佢写嘅好多都系一啲侦探啊、推理悬疑嘅小说，虽然大卖，咁两餐生活无忧。嗰日去完酒吧，见到个女朋友，其中一个当然同佢讲分手，模棱两可离开咗。回到住所的时候，叮当叮当，是啊，叮当叮当，望着外面静止，他说收哥帮下手啦，啊，又不复电话， email 又不复， WhatsApp 又不复， WeChat 又不到，拉人你不到，你想怎啊？再不是的时候我们没有稿出的啦，我们定了每一日每一食的时间都要有，你今天不要理了，你无论如何跟我赶都赶出来，不是真的炒大鑊，我炒鱿鱼的了。这个是静止，他是专门负责我和另外两位作家、即是叫网络作家的一些事、也是负责催稿、他坐在那里望着我，找个人啦、好唔好啊，照顾下你啦，唔好成日走去出去啦，我都几好㗎， 有冇考虑下我啊？修哥望住佢喺度笑。其实静子都唔错，三十零岁，好靓女，又有学识，做嘢好负责任。其实咧，每到紧要关头咧，都全靠佢走嚟催稿嘅时候咧，我先至可以及时讲得起。但系讲完稿已经深夜三点几，听朝先走啦。我都睇下你啲稿先，第一手时间一望，佢话修哥，你有冇发现啊？近期咧，你写嗰啲咁嘅古仔啊，嗰样嘢咧，同以前争好远，好似冇乜动力咁，又冇咩卖点，要考虑下噶啦。而家食老本食唔到几耐噶，系啦，多谢你提点我啦。天光啦，你都走啦，五点几啦，出去有地铁啦。静子指指个雪柜，我买咗啲生果，买咗啲肉类快餐，摆咗雪柜，加热佢啦。如果系就生果食得多少少噶，成日出去饮酒系唔得。修哥望住佢，如果你做我老婆就好啦，但系咧我都系过惯咗啲无拘无束嘅生活，静子只眼都要喷火咁，哎，唔理你啦，走咗。过咗两日，负责收信嘅，联络我啲所谓网友读者嘅吓嘅编辑，走嚟揾我。当然啦，出咗稿费都几可观。跟住佢望住我，你知唔知近期咧？有个女人呢日日呢吓出一份 email 同埋传真呢嚟杂志社嚟出品社做咩呀，佢你个忠实粉丝，佢将你嘅情节呢佢代入晒，佢成日都话呢嘅内容呢就係讲佢，你边个古仔嘅内容就係讲佢，佢嘅生活，佢嘅经历，都几好奇下㗎，几奇怪，有冇打算联络佢呀，都好。睇下咩，揾下灵感都好。卒之修哥约咗呢位小红出嚟见面，四十岁到，好靓，好靓，打扮得好好。两个好快脆就由读者粉丝变成咗男女关系。系啊，男女关系。佢成日提到好多嘅情节，好多嘅成都系关于佢。我其实唔识佢㗎嗰陣时，点解成日都关于佢呢？当然啦，佢搬咗去修哥度住。修哥所写嘅稿佢第一时间睇到，然后就话俾修哥听，呢一点呢一点你就係影射緊我啦，好开心咁。跟住修哥话煮饭啦，肚饿啦，你话点就点啦，我係凭空想象，其实我都唔係好了解你。小红喺度笑住行咗厨房，一到厨房嘅时候，佢就攞起把切肉刀，狠狠咁，好似解剖完咁，将只鸡、将一条鱼解剖咗，非常暴力。佢个面目好狰狞。当佢煮好晒嘢，离开厨房一刻，成个面容归于平静。慢慢慢慢，我修哥就开始同出面所有嘅朋友认识嘅人都脱节，因为修哥同阿松喺埋一齐之后，小红将屋企嘅家具换咗，佢坐嘅灯，佢平时嘅习惯，全部都因为小红改变咗。唔知系咪因为咁嘅关系，修哥嘅腰越来越痛，痛到系基本上起身揸拐杖出门都有啲辛苦。今日又再催稿，静子走上门，修哥见到佢快啲入嚟，静子望住呢个女人喺度笑，你梗系小红啦。小红应咗佢，但系两个人嘅眼神已经发生咗一啲无声嘅战争。小红走咗出去，静子真系同佢讲，这个女人好像很恐怖咁。修哥喺度点头，系啊， 不过而家我起居飲食，我真係要靠佢嚟照顾我，唔知点解我身体状况好差。小红返入嚟，原来佢手里面买咗一啲飲品。咧静子嚟喺度食饭啦，好唔好啊？静子推咗离开咗。佢好奇呢个究竟係咩人，佢上网搵资料搵到。小红原来是一个失婚妇人，她之前呢曾经有一件误杀案，误杀是啊，虽然是误杀了个男人，但是这个男人就是她老公，她得到一笔保险金，误杀得保险是因为是错手，她是受益人得到，而这个女人之后跟其他男人在一起，到最后尾都有一笔保险金。静子觉得很奇怪，打个电话给阿修哥，跟阿修哥说你方不方便讲几句。说啦，小红在不在旁边？不是喎。我提你，他有没有叫你买保险？是啊，有啊，因为他之前做保险的嘛，他说。咁啊，而家啱啱签咗名，你小心啲吓。总之有咩事，你第一时间通知我。就咁样，静子同编辑室每日都同阿修哥联络，因为冇证冇据，亦唔好讲嘢。但系见到修哥每日嘅出稿、传真、email 全部都有复，而慢慢他见到修哥的文章上高，因为他用由左至右由上至下这个格式来写他的修稿，竟然在其中两张头那两句的第一个字加埋，就是小红有事你哋救我，大概系咁嘅意思。静子按耐唔住，走去修哥屋企。当然啦，编辑部嘅人都有去，夹埋四个人，揿钟，小红出嚟。咩事啊？哄开小红，大家走入去见到修哥。修哥其实已经喺张床度冇办法起到身。原来所有嘅稿件由修哥口述。小红代写，然后发去编辑部。在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，报警，原来修哥是被人家落了一些药，是很影响他身体状况的，虽然不是毒药，但是令到他成日四肢无力，长期服食，再加上整个家居的布置都会令到修哥的身体，尤其腰骨脚都会有啲大陆嘅行动嘅不便。交咗警察局处理，小红落咗网。修哥望住静子，唉，桃花劫都多谢你哋啦。静子望住修哥，其实你要人照顾可以考虑下我嘅。拜拜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